关注催泪烟进入校园以及对学童的身体的影响，期望警方避免在民居和学校附近使用催泪弹。教中方制国乘坐专机前往日本途中，依教廷的国际礼仪惯例，在飞过上空的时候向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发电文致意。专机飞过香港的时候，方制国向特首林郑月娥发出的电文表示，为林郑月娥和香港人民祷告，祈求一切安康和和平。有学者指出，教宗单独向香港发电文，向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市民致意，不单止代表教宗并未忽视香港正在进行的抗争运动，亦都凸显香港天主教会独立于中国天主教之外的事实。学者又说，教宗分别向习近平和蔡英文以及两岸的人民致意，显示教宗务实看待两岸的政治情况。今次是教宗首度在同一次出访经过两岸三地上空，机长形容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在缓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随后的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开始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咁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红磡站同埋大学站都系继续关闭噶。咁今日系赛马日，港铁咧系提供紧往返沙田站至到马场站的列车服务，每20分钟一班车，往返马场站的乘客是需要在沙田站转车。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晚上的10点结束。九龙区的封路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近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以及在柯士甸道介乎各市道至漆咸道南都仍然是封闭。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维园上桥位，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渣华道东行近住糖水道一段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兴发街。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马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加士居道。今日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滨景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出街 唔出街， 出街 唔出街， 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 系咯，星期日 二台周日有好节目，朝早6至8 ，Beautiful Sunday， 8至10玩玩星期天，10点到12点有二台院线。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去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特别精神啊！ 系点解咧？ 星期六嘅下昼啊嘛，今日都23号啦， 系 我又长大了啦。 系啊， 点解啊？ 你哋唔知咧？ 接近生日，生日 系因为我琴日生日啊！ 我特登噶， 系啊，一早知啦呢样嘢。 多谢晒，唔系啊，阿毛都兜到，阿乐兜唔到， 系啊，因为佢就快生日。 阿唔系阿毛阿乐头先讲， 我一早知， 我一早知啊，因为佢就快生日咁。 因为我点解知咧？我就好肯定咧，阿迪神系十一月尾生日嘅，但系确实边一日咧？ 我唔知， 我真系唔知，佢好了解我。 我记迪神咧就系记住佢系天蝎座嘅，即系天蝎座就十一月啦，或者十月尾啦，系啦。但系 detail 就我会留意多啲噶啦。 系唔紧要，唔使兜，冇所谓嘅。 佢咁样叫讲完 系啦，唔讲好我讲，我觉得。 咁阿乐，你咩星座噶？ 我系双鱼座噶。其实我同阿迪神都系一样，系水象星座咯。 哦， 系 啊，我唔识分噶，其实咁耐都。 嗱，我同你系水象星座加埋巨蟹座都系，系啦。双子好似系风象噶嘛，我唔记得啦，系啦。同师培差唔多，好似系咪？ 我系狮子嚟嘅，狮子嘅话就系应该系火嘅。 我唔怪得知你咁勤力咯，狮子座嘅人勤力噶。 系咩？ 系啊，狮子座系勤力噶。 狮子座嘅人系勤力噶。 系啊，好多好出名嘅艺人都系狮子座添啊。 系咩？都有天蝎座， 小猪罗志祥都系狮子座咁 啦，你偶像呢个 系啊，佢真系好勤力噶， 咁都睇得出， 系啊， 好大方添啊，狮子座啲人，我觉得佢通常， 做乜系咁， 成日请食饭噶，多谢师傅， 喂阿乐啊，唔使再拆呢啲噶啦。 不过咧，成日咧，我觉得咧，勤力嘅无论人啦，即系唔好讲 artist 啦，佢哋一定会有佢哋嘅收获啦。但系我成日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咧，即系我唔信系，即系有一个人系100% 24小时。即都咁勤力，住 day 咁勤力，我觉得可以嘅，几个月半年，但系其实半年之后咧，一定已经系好辛苦。 即系所谓嘅持之以恒，其实系好难行嘅。 你谂下，系啊，一个礼拜七日你都翻工，24小时，你可能瞓得，你可能瞓当你瞓足6个钟咧。 嗱，我试 攰噶， 我试过经历过呢个叫做勤力时刻嘅，系点咧？我嗰阵时喺唔系，因为嗰个经 历你咁坦白， 唔系啊，我讲过经历过，系因为你听完之后，你都会觉得你顶唔顶得顺，你可能未必顶得顺，因为我嗰阵时澳洲咧，我喺香港系打一份工，我第一份工作就喺电台工作嘛。咁跟住咧，到我去澳洲嘅时候咧，我系试过嗰一个月入边，我每一日平均只系瞓咗1个钟头，工接工。 连续几多日啊？ 连续一个月， 30个钟啊， 工接工， 顶 唔顺噶，夹硬顶咯。因为嗰阵时未试过，未试过经历过就系、是、喂，究竟如果我搵多份工，我咪搵多啲钱咯。同埋喺香港同外地嘅生活唔同噶，你外地求生意识太强啦。 咁你 即系你会变得强咗咯。 你个身体状况系点？ 好虚。 经历过一个月之后， 好虚。因为咧，我嗰阵时咧就讲紧系我翻工咧系朝早8点咁样啦。但系我嗰阵时未揸车嘅喺澳洲。咁跟住我开始尝试过有一排要搭巴士嘅时候咧。我是搭1个钟头车，咁换句话说，我是要6点钟起身，7点钟要出门口，然后8点去到公司，玩到去晏昼5点钟之后咧，我是相隔食少少嘢个零钟咧，我要即刻再搭1个钟头车去第二度翻工。我嗰份工是翻餐厅嘅，我是翻到凌晨朝早6点。 哎呀， 咁所以我是接住去咯，即系点解话嗰个勤力嘅时候是好辛苦，好难挨，但系嗰一个月入边系直情夜晚嗰个工通宵嗰间同我讲啊，我见到咧你由块面红卜卜去到越嚟越衰弱咁样，系啦，青 B B， 你而家要唔要输血先翻到工啊？咁 不如你唔得，唔好夹硬顶啦，咁样。 喂，但系其实咧，你咁样扯法咧，你做嘅嘢都唔会好噶。 咁其实点解会咁样接都冇人话特登要唔要我炒我咧？系因为嗰啲工种上面 唔使用脑， 系手板眼见功夫嚟嘅，即系因为佢系好简单，可能你做楼面，你只系快手执嘢。咁同埋夜晚咧，通宵咧系少啲人嘅。 但你都会眼瞓，你都要中下中下嘅。 系咯，落错单啊，打烂嘢咁点算？ 因为就系头先话通宵系少啲人。 咁所以佢人流唔多咧，其實你係能夠應付到嘅。同埋樓面唔係得我一個，有兩三個。咁只不過係佢係貨，有啲人可能真係翻通宵嚟睇波，咁嗰啲人就會多啲人，咁你就要 serve 咁樣。咁但係晏晝嗰份工作咧係你翻日係每一日嘅工作都係好似好機械式嘅，就係做完 A 就做 B， 做完 B 做 C 完。是就是咁嘅工序。 因为如果调翻转系我宁愿系劲忙咯，因为忙到我冇时间或者我冇嗰个攰嘅感觉啊嘛。但系如果好似你头先话斋，夜晚嘅时候仲有两个人帮你手，即系一齐去做嘅时候，太多时间我喺度放空啊，放下放下，我就会开始中眼瞓， 开始瞓着。 系啊，跟住所以我就宁愿不停狂喺度执嘢咯。所以我就系同你调翻转啊，你咁样可能会觉得咁样顶到，但系对我嚟讲，哇，我一定顶唔到。 所以翻翻嚟香港咧，我嘅时间就少咗，即系休息时间多咗，但系我少咗啲平时可能虚耗嘅时间，我就多咗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咯。即系所以翻咗嚟个心态嘅工作嘅环境都唔同咗。 系，不过其实咧，如果长远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啦吓，即系你一踩足成个月，每日瞓一个钟咧，即系你嘅身体可能你真系赚多个钱，但系之后如果你譬如有唔假设长期嘅话，有可能身体有啲唔舒服啊， 系啊，好丰收噶，但系嗰个月。即需要捱啦，但系咧一路開始合埋眼嘅時候咧，望住啲錢去好開心噶。 都係，之後休息翻一個月係咪？ 我以前都好似你咁諗噶，跟住幾年前就唔係咁諗啦。當你發現你睇翻醫生嘅時候，用翻幾倍嘅價錢之後，你就覺得唔係咁諗噶。 但係咧，外國好難睇醫生噶。 吓，中医西医都系噶， 好难睇医生噶。我嗰阵时喺澳洲咧，基本上 好远车系咪啊？ 唔系啊，而系我好似唔系好揾到咩诊所，佢一嚟就医院噶啦。 系咪成药多啊？买？ 系，同埋佢哋其实好自己自己疗伤啊，佢哋觉得系可能饮多啲柠檬水，咁咪解决咯，食多啲奇异果咁咪解决，天然啲嘢佢哋啲方式。 记得嗰阵时候有医生话啊，饮杯汽水得噶啦，咁 系啊系啊，同埋佢哋冇乜戒口噶嘛，佢哋就觉得呕下呕下病好咯咁样。 无时无常，一发无神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寻回谁熄了灯，天空分裂，一心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价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在活在共命心，跟他栖身封地上，我跟他安心安然啊，想得很远啊，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啊，你们流泪。 同大家讲讲天气先啦，出边咧系天晴噶，市区最低气温咧系21度，新界会再低几度。咁咧明日日间会干燥，最高气温咧系27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啦，随后一两日咧风势会颇大，云量会较多。下周咧嘅后期咧天气会逐步转凉嘅。出边嘅温度咧系25度，相对湿度71%，继续听陈尚士认真做啦。 Yes, sir.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休息的话呢，其实现在很多公司都很好的，即是他们会想很多员工福利啊，或者都会想多一些员工的健康，等大家呢又做得开心，又可以做得长一点，相对来讲呢，其实可能那个工作效率其实高一点呢，公司是有赚的、 哦、 即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有些特别的东 西。是吗、 嗯、是怎样、啊、 但我都想给你选啦。我知道呢，香港现在不是很多公司啦，但有公司呢是 Happy Friday 的推出，那就是有下午半天呢，你可以选择地放假啦。 嗯， 那而家咧，日本原來有啲市，有啲嘅公司嘗試去推 Happy Monday，、 嗯、 就係咧星期一嘅上晝你可以唔翻工嘅。 咁我禮拜五嘅下晝使唔使翻工先？ 咁梗要啦， 禮拜係五禮拜五嘅夜晚你都要翻，補翻禮拜一嘅朝早。 即係佢就俾你選擇，即係一係就禮拜五下晝翻，唔係下晝唔使翻。又或者有啲公司就俾你選擇啊，不如禮拜日都見你玩得玩到好攰噶啦，咁啊禮拜一翻下晝得啦，咁樣嗰啲咁嘅意思。 係啦，冇錯。咁啊，究竟如果星期五放假定係星期一放假會比較好咧？俾你揀。 我覺得禮拜五放係好啲噶。 点解可以早啲出嚟玩？ 即系礼拜五嘅晏昼可能放三点咧，其实系会好啲嘅，因为嗰个情感啊，你会觉得，到礼拜六日啦，你开始 planning 好想去玩啊。但系如果同你讲礼拜五你可以早少少放咧，你个人会觉得再舒畅啲、嗯，反而可能咧你礼拜五嘅时候你嘅活力或者你工作嘅效率会再高啲。 嗯，如果我调翻转，我系通常我会拣咧礼拜五，我宁愿做得辛苦啲， 嗯， 但系我个礼拜六日咧就要系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嘅，当然而家做沉重事冇就唔得啦，但我好 enjoy 嘅。 辛苦咩？ 唔辛苦，好开心，系啦。 我听好似唔开心、 啊。唔系我笑紧噶嘛，系啊。等下， 系啦，真嘅冇攞出嚟讲。 唔系啊，听佢而家个语气咋，我唔知系真啊，我抛下佢咋。原来真嘅， 系啦，真嘅。即系我宁愿个礼拜六日系属于自己，我自己个模式我系偏向咧。礼拜五我通常 OT 嘅，我通常做到好嘢噶。 系啊， 系我哋攞咗你个最想属于自己礼拜 六。 系咯，冇咁讲，而家礼拜六。 唔系喂，可以还翻俾你噶。 冇。我当玩噶嘛，翻嚟真系开心。但系咧，我会拣礼拜一咯，我自己都系，因为礼拜六日咧会玩到好夜，跟住就瞓到黄朝白眼。个生理时钟啊系调转咗啊，所以礼拜一朝头早放系好好嘅，我自己又觉得。 嗯，我觉得咧，如果最完美嘅话，一定系可以自由选择。 哦、 原因是因为呢有些 自己弹性调动，想礼拜五就礼拜五，礼拜一就礼拜一。 是啦，原因是如果星期一呢，我反而是想有一些你平时私人的事你要处理，譬如你要去银行啦，你去看医生啦，或者可能陪家人去做某些事。 嗯、 那星期一呢、嗯、会比较觉得可以适合做这些事情啦，做完之后翻工你咪觉得成日都很完美。但如果去玩的话呢，确实星期五早收一点，跟住就搭个飞机，跟住玩个星期六日，星期一快翻工，完美。 錢人啊！ 不過其實咧，你話你這個嘅星期一放假啦，就是日本人即係去到諗啊嘛。但其實咧日本咧佢哋嘅工作咧係好辛苦嘅，即係我睇過好多書咧，佢哋講日本人咧佢哋嘅工作辛苦係咩咧？佢哋壓力好大嘅，同埋咧佢哋係永遠要睇餸食飯，睇隔離左右喐唔喐，佢哋先夠膽喐。因为咧喺嗰个地方，可能佢哋揾工会有一定嘅难度啦，继、而就系佢哋可能嘅生活水平又想高啲，咁佢哋就要劳力多啲。咁、而另一样咧就系佢哋因为点解会知道佢哋好紧咧，所有嘢都就因为佢哋话原来佢哋翻工咧系成日望住个钟，够钟咧大家都唔敢喐， 系 要有一个人系啦肯喐。全部人先夠膽放工，咁所以变咗佢哋其实明唔想 O T 咧，佢哋都变咗要 O T 嘅。 其实。 分阶级走噶嘛吓？点咧？ 甚至系咧，其实有一啲同事唔系我公司嗰啲同事吓，即系我听过。咁啊，有啲人咧系直情下昼先开始做嘢，个原因就系咧佢唔想准时收工，所以咧就会反而朝头早就放空啦，宁愿咧 O T 耐啲，睇落去好似勤力啲啊嘛。 但 其实本文稿字，我觉得奇奇怪怪呢样嘢系。 但系冇计啊，因为佢哋一来自尊心可能会比较要强少少啦，同埋佢哋对自己要求系非常之强噶， 即 系。是每一不是压抑，即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而已，不代表压抑的。因为呢其实他们呢每一样东西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最完美。你甚至乎你见他就这样去一个餐厅里面你洗的碗，你看香港茶餐厅哇、没油那间告诉你，即是十间里面可能只有一间。 是 的，接着之后但是呢 你如果喺日本嘅话咧，你根本上每一间就算佢几细间店铺都好咧，佢全部都系劲干净啊，跟住每一样嘢咧都系劲细致啊，咁样根本上佢哋俾自己好大压力。 记唔记得我哋细个 好高要求？ 细个嘅时候咧，听过一个就系话咧，系你做日本嘅某啲公司咧，如果要你话洗厕所，佢哋要洗到个厕所水系饮得噶嘛。你有冇听过？ 我冇听过呢个。 系啊，我以前小中学嘅时候咧，成日听咧就系有啲唔知纪录片定点样嘅，即系嗱，佢哋话咧嗰种严苛咧系洗厕所，你要洗到一个地步系啲水都饮得嘅，咁你就叫干净啦咁样。 我听过嘅就系咧陈慧敏讲嘅，因为佢试过即系去拍一个嘅节目啦，咁就喺嗰边打工嘅。佢又讲话嗰边细致到系你抹台要一条毛巾啦，你洗碗嘅时候咧一条毛巾再抹干，即系再另外有条毛巾系专抹干啲碗噶，即系佢哋系 detail 到咁样噶咯。 系啊，另外一样咧就系即系大家都话去。如果去嗰啲网络公司咧，某间 G 字头嘅公司打工咧，发达啦，入边咧福利又好，啊对员工又好，又有嘢食，但系嗰间公司又运作，你哋又知唔知点样运作噶？ 唔知啊， 系辛苦嘅。 一啲都唔辛苦。 咁你讲嚟听， 因为咧嗰间公司为咗可以咧促进佢哋嘅员工嘅效率咧，所以佢哋工作嘅范围咧，通常可能佢只系 fix 死每一日嘅员工净系做嗰啲工作时间咧。就是很 flexible 啦，可以俾你自己揀。你可以朝早瞓醒去跑个步、打个波、打下机啊、拍下拖啊，总之你最愉快嘅心态翻去做三个钟头嘢，跟住你就可以去玩噶啦。 哇，呢个正、啊！不过讲到员工福利咧，我而家都听到有一啲其实香港都好正。 系咩咧？ 其实唔系净系 G 字头嘅。 系。 咁但 系搵工啦嘛，可以。 都唔系嘅，咁可能讲出嚟睇下某啲公司老板会唔会考虑下加设翻咯？ 系咩咧？ 譬如话咧，有一个集团咧，佢就系医疗健身咧都会帮你 take care 埋嘅，即系意思系佢间公司咧嘅某一层咧就已经有员工诊所啦。 嗯。 然后咧晏昼咧就会有午饭时间嘅健身班啦，或者有健身室啦。有啲公司咧就系卖飞机票嘅，咁佢就会平机票啦。跟住有一啲嘅运动品牌公司咧就会俾你免费有波鞋啦，即系任你攞啦。咁另外咧，有一啲公司咧就系工时会比较短啲嘅，平时可能朝九晚六啦。咁有啲公司就朝九晚五啦。有一啲食品嘅公司咧，即系做食品外卖嘅公司咧，就会有免费嘅午餐啦。 咁好啦，不如我哋全部人一齐辞职啦，去日本翻工啦。 阿乐应该第一个走咗。 终再找不到你共鸣，有谁人聆听？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我无幻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红。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 去细听内里心声，浪跌再硬朗也会负受我，无换像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都将心剩低最后荧光，荧光残骸留在过去请念中， 送给大家是陈雷的荧光。四点半新闻之后继续同大家再见啦，我们四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继续有人在理大校园留守，一个留守人士在其他人陪同之下离开。一直留守至今的理大学生会处理会长胡国宏表示，考虑今日之内离开理大，亦都会考虑联络校方陪同离开。他表示，作为学生会的干事，有责任照顾留守者的需要，作为桥梁协调外界的支援，但留守人数越来越少，当完成任务的时候会选择离开。另一个仍然留守的示威者表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所以不会刻意逃走。又指警方若果可以包围理大一世，自己都能够留在理大一世。他表示，最初几日挨得住，但随着其他人逐渐离去，感到颇大的打击。他表示自己并非理大学生，当日只是入理大饭堂吃饭，之后就被警方包围。有家长朝早在九龙塘发起主题为保护小朋友停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游行，反对警方在示威现场过度使用催泪弹。警方回应，使用催泪烟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安全距离，减少与有关人士直接冲突，从而可以有效地进行驱散。警方表示，对弹药使用有严谨的指引，亦都参考制造商提供的安全确认，确保所有使用的弹药安全和操作正常。主办单位并没有估算参与人数，警方就估计有130人参加。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表示，反修例示威至今已经拘捕超过4000人，希望法院尽快有指导性、权威性的判决，俾社会明白乜嘢系啱或者唔容许。他表示，现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止暴制乱、恢复香港秩序，强调要严正执法。他指在拘捕暴徒的时候，除了希望他们明白要负上法律责任之外，也都希望他们看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他指社会应该提清问题所在，不论任何目的，暴力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而且只会制造更多的暴力，将香港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他又表示，特区政府会全力投入，确保区议会选举安全、公平、公正地举行。指警方有不同的部署，包括每个票站都有警员把守，亦都会以高姿态在票站附近巡逻。又指警方若果收到情报，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有快速应变队伍处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争取下星期尾开通红隧，但强调要视乎实际的情况，又指相信星期一能够公布红隧较准确的开通时间。他表示，现时各部门已经尽力修复红隧的设施，包括收费亭，只若果收费亭未能够同红隧同步修复，不排除会有灵活的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仍然系未清理，一大车多，车龙排到天主教坟场。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红隧嘅来回方向仍然系需要封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龙尾喺维园上桥位。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住离安苑。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显学街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高士威道近住中央图书馆。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是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渣华道东行去柴湾近塘水道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兴发街。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加连威路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是山林道。后少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就在佐敦道近住三军会。而太子道东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是车多，龙尾就在窝打老道。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慢车，龙尾是白沙湾码头。跟住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而家康庄道来回方向、七潭道南近住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以及系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潭道南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另外系有免费嘅渡轮服务来往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以及系九龙城码头、九龙城嘅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服务时间咧系会直至到晚上嘅七点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一场超过半世纪的对决，两种颜色激烈派对，见证着无数新星诞生，亦见证着歌手不同的变化。两队施展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大圆号，红白多合志，音乐如上空。 你又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系 Lisa， 嚟自印尼，我中意香港有四季，因为印尼全年都可以。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诗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诗培、阿乐、摩莉， 寻常事，认真做。 好想同你讲关于电视剧嘅嘢。 咩啊？ 系我想啊，的神我就知佢好中意睇 N 字头嗰个网上嘅嗰个平台嘅剧啦，系啦，成日不停喺度做。阿莫，你快啲睇呢个，你快啲睇呢个，你有噶嘛？你快啲睇咁，但系我成日就冇时间睇， 我睇晒唔 到噶。佢睇嗰啲嘢 系啊， 太快啦， 系啊，好长咁啊，同埋全部都系比较外国嗰啲多啦，诶，美国啊、英国嗰啲。 我而家连嗰啲咩玻利维亚片我都睇埋， 好夸张， 系啊，好阔啊，我开始睇嗰啲嘢睇得。 好慢。 唔係喎，其實咧，佢哋嗰邊嗰啲即係唔同嗱，我哋平時睇可能即係英國啊、美國嗰啲大片啊、日本、韓國啦、啊，去到一啲不知名，你平時好少聽佢嘅語言係西班牙文嗰啲咧，某啲嘅電影係好好睇嘅。所以我而家開始咧涉及入去，因為呢個字頭嘅片種咧入邊有太多元化。 係、嗯，我聽阿的神咁講啦，同埋我自己嘅觀察咧，雖然我而家都係暫時未有去睇啦嚇，咁、但我都想登記個 account， 講真嘅，因為點解咧？我發覺呢個 account 咧，即係呢個網站 Angelo 嘅網站係好啱打工仔用嘅。嗱，我哋好多打工仔咧，咪會帶飯盒翻工嘅 lunch 嗰陣時。 係啊， 我有一日咧就發覺咧，原來我有office 裏邊有三分一嘅同事咧 ，lunch 都係一路咧就食飯盒，一路咧用嗰個半鐘頭咧就去睇一套電影。 咁、但係你網上嘅影片平台有好多噶嘛，都唔一定係呢個嘅。 係啊，所以咧即係我哋今次呢個環節就唔係為咗呢一樣嘢賣廣告 嘅。係啊，想講啊， 純粹只係想講電視劇集啫。 點咧望下？ 系啦，我想问一下啦，思培阿乐啦，你哋又会唔会好似的神咁睇电视剧嘅习惯，同埋你睇乜嘢嘅电视剧集多啲咧？ 金秘书， 金秘书正啊，即系韩剧啦，即系或者之前有个酒店嘅电视剧啦，关于 酒店咩？ 即系 IU，IU 系啊， 我以为讲紧李栋旭嗰套添。 李栋旭 哦，李栋旭有新嘅， 唔系之前嗰套《酒店风云》定唔知乜鬼啊，同嗰个女仔。 哦，咁我冇睇啦，我净系知 IU 嗰套好劲，因为佢嘅华丽嘅。 系啊，啲衫咧集集都唔同噶。 咁即系韩嘢多啦，你 韩嘢多啦，或者系内地剧都多啦。咁日剧相对比较少啲嘅，台剧而家都比较少啲啦。 我琴日用咗一个钟头，唔系 sorry， 唔系一个钟啊， 西片都多。 我用咗一日嘅时间啊， 睇晒 成套《冰之骄子》啊， 咁夸张？ 十二集啊！狂暴咯！ 你隻眼有冇開始痛？ 唔係咁，但係當然啦，我冇咁誇張，即係唔飛嚟睇咩？我係飛住睇嘅，但我睇得好快咯。跟住我媽話：黐線！我今朝先見你睇第一集，你夜晚已經睇完第幾個？ 冇可能噶！ 飛嚟睇嘅話係可以嘅，因為如果你之前已經有個底子，你睇過嘅話咧，你係即係追翻一啲你經典嗰啲畫面嘅啫嘛。咁阿思培就係韓劇同埋內地劇啦，係 啦，或者西片咯。 其實咧，我真係好多年咧就冇專登去追一套劇集，但係我而家 興趣。是什 麼我的兴趣是做电台咯，讲真 的。那你又不是 那么。嗱我即是我 有没有成正比的为什么 我冇关系啊，冇关 系。嗱，即系我放工我会夹 band 玩音乐咁样，所以其实咧就冇乜时间去真真正正追一套剧集，尤其是 live 嗰啲啦。 有啲电视剧系讲音乐嗰啲噶，点解你唔睇？即系嗰啲组 我睇啊，哇！我嗰阵时睇《交响情人梦》，虽然我唔系玩嗰啲咩管弦乐嗰啲嘢，但我都睇《交响情人梦》。 系啊，同埋你睇过咩啊？ 爆粗 band 有？ 唔系美国嗰套咩啊？诶，讲嗰啲中学嗰啲咧跳舞啊， 哦 ，High School Musical 啊，我都知。 嗱 ，sorry， 呢啲就全部都冇睇。但是咧，我近排 咪中意音乐噶， 即系咁我就成玩啊嘛，系啦，就成正比嘅自己玩啦，系啦。咁我近排我自己追嘅咧就系嗰套宫廷剧啊，即系其实都年几两年前嗰套咧吓，即系嗰套内地嘅宫廷剧咧。咁我好记得系《 延禧攻略》个 friend 嗰啲啊嘛， 就系呢一套啦，唔系个 friend 就系呢一套。我好癫嘅，我记得咧，我嗰段时间系大概用咗两个礼拜咧，就坐喺屋企，系咁对住个电脑不断煲不断煲，系啦。呢个就近排睇剧集嘅经 验，唔知六啊几集定几多集噶， 系好长嘅呢套。 好似唔止啊，有啲版本仲长噶，佢有 几 个 cut 噶嘛， 佢追都追唔晒，你两个礼拜 我两个礼拜放煲咯，真系一放工即刻睇咯。 系，咁呢一 part 咧，即系我想话的神可能未必会有太有呢个嘅 共鸣 共鸣啦。 点解？ 但系我谂你可能都会叮一声都谂下你之前嘅画面可能会出现嘅。阿乐同埋思培会多少少嘅，因为网上咧有一个嘅文章咧就系有讲就话咧，原来内地而家就封存紧一个叫做咧中国电视剧嘅十大定律。 哦，即系有一啲情节系一定会出现嘅， 系啦，咁跟住嗰啲嘅情节就系其实系好不可思议嘅，好不可思议嘅，但系 乜啊？ 但系唔知点解咧？啊！啲人就好中意睇噶， 即系 一出现嗰啲嘅画面咧， 峰回路 转嘅，大家就好兴奋噶。 喂，听下啦， 好啦，咁啊，当然啦，就有佢冇写晒十个嘅，即系我而家抽几个出嚟讲啦，逐个睇下大家有冇共鸣咁样啦。首先第一个就系咧，永远唔知点解咧个女主角咧都系个身世咧都系非常之悲惨嘅， 系啊， 同埋好善良嘅， 系啊， 跟住俾人吓。 系啦，咁先惹人可怜啊嘛！ 泰国片呢啲先催泪啊！ 我想讲我都有睇泰国片啊，最近 我睇啊， 即系明明好惨嗰啲啦，画面咧，即系我衰嘅，我自己衰，我认我自己衰仔嘅。佢一开口讲嘢咧。 你喺度笑啦，明明喊苦喊翻嘅，啊你觉得咁好笑嘅咁样。 我最近有睇嗰套叫咩啊？宫嘅泰国版啦，韩国嗰套宫嘅泰国版啦，一嚟就咁大张嘴， 同埋情人奶， 阔太， 喊住嗰个， 但系好靓嘅喎，佢哋嗰啲人， 唔系嗰套可能低成本啊， 哦系咩？ 系啊，跟住个画面唔系好靓嘅咋，啊讲翻呢个 嘅点样咧？ 系内地版嘅呢个剧集先，仲未讲完。这个的身世除了悲惨还要善良的女主角呢，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之后呢她会变奸。 哦是啊。 变了奸之后呢，她就可以成为一个女主角，非常枝头变凤凰，即是例如那些我永远都被人害的妃子，哎呀娘娘你不要杀我啦，跟着最后尾。我就系娘娘，全部人头落地， 武则天。 我谂到啲鬼戏咯，即系啲鬼咧，永远都系以前系一个好善良嘅女性，跟住唔知受害，跟住就变咗只厉鬼，好恶咁样噶嘛。泰国嗰啲系 唔知道泰国嘅，而家讲紧中国嘅手法， 同埋而家讲紧嗰啲情景。 好，我哋翻翻中国吓，点咧？ 唔系同埋宫廷剧同埋内地咧，有啲总系话一开始咧，佢哋系会比较惨啲嘅，但系后屘咧又会发现佢哋其实个身世又唔系咁简单噶嘛。 嗯、 即系讲啊，其实佢系有啲咩咩。血统啊，跟住后屘又突然之间又获得唔知边个个青台之后，佢就又系非常 垂青。你讲到 我头先话话咩咩青头啊，青 唔系啱啊，通常变完奸之后佢上咗青台咪试翻落嚟啦，就轻松噶啦， 几容易。 好，唔系都会试嘅，试完之后跟住唔知点解 都收咗 个 垂青， 系啊， 系啦， 唔系青台系。 同埋会悔疚嘅，最后唔知点解有啲啊，大部分都系嘅，跟住之后又会重翻良嘅，即系奸完之后话俾你听，我奸嘅背后原因咧， 我系帮大家嘅， 帮大家噶，就算唔系帮大家，我帮个仔女， 系啦， 唔系帮个仔女都，我帮我相公， 好伟大嘅， 总有啲嘢嘅， 系啦，古代 feel 噶嘛，相公咁嗰啲咧，系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系暂时系其中一个嘅定律啦，咁啊一首歌之后翻嚟咧，再讲埋另外嗰啲，睇下大家有冇共鸣啦。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好啦，呢、這个谜底终于揭中啦，因为咧喺呢个咪后咧，头先解决紧呢个青苔嘅问题嘛，原来佢系想讲青苔， 头先话青苔啊咁咯，或者水清 系 咪水清？ 系呢个水清嘅青苔都得嘅， 系青苔都得嘅， 但系青苔就唔系咁好啦。 即系边度听翻嚟？学错晒，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知错能改就得噶啦。 而家开始 明噶啦， 紧要呢样嘢，你真系明？ 真系明，青苔系 唔系啊？你真系明？ 而家明上一拍真系有少少保留， 佢应该唔明白。 你真系唔明咯， 我保护师培噶嘛， 知菜能改啊！而家讲嘅系好啦，咁啊，第二样嘢啦，就系、是、咧，我哋因为今日咧头先又简单讲翻啦，就系讲啊内地啊有呢个电视剧集嘅十大定律，咁啊头先讲咗第一位啦，咁跟住第二位咯，唔系第二位，第二个嘅选项就系咩咧？主角永远咧都系异常离奇地会有超能力噶。咁嗰套劇呢就真係会比较多人睇或者多啲人去研究囉。 因为我而家睇返一套旧嘅劇呢、当年係好出名嘅、就係、是、叫做当你沉睡时。咁呢套嘢係讲咩，就係讲个女主角佢发梦嘅时候会梦境到现实发生嘅事、就永远个梦境都有人死嘅。咁、佢就最后就讲究竟佢遇上个男主角，个男主角都係因为发梦呢个原因而救返佢嘅命。咁、最后佢两个纠缠就係、是、究竟发梦应唔应该救人咧？点解唔救人咧？就系、是、救人会唔会影响咗嗰个人嘅一生咧、就系讲呢样嘢。佢话当其时原来韩国 系 好 hit 嘅都， 即系刚刚我都认同啊。就系咧，譬如讲《延禧攻略》啦，阿魏璎珞就系个主角啦。我谂下咧，就系、是。点解魏璎珞呢个人咧会咁叻嘅？ 同埋佢永远好似有先知咁噶嘛， 系啊， 啲皇帝嚟紧啊， 系啦、 啊，老佛爷嚟紧啊， 系啦，永远都系避开晒嗰啲劫嘅。即系嗱，个个入到宫廷就可能有一两样嘅技能啦，但系佢嗱绣花又叻，种花又叻，乜嘢都叻，搞到佢就可以一路咁样上位。系啊，呢个真系好似系。 系啊， 本身系叻噶嘛，系嘛？ 系啊，咪就系讲佢点解会本身会咁叻咯？佢系一个非常叻嘅女仔嚟。 佢叻到自己即系可能有实质嘅才华之外，佢直情讲到佢净系好似。睇通晒人个心咁样噶， 但 系 呢个人类嚟嘅， 因为我都有睇呢个，咁又或者譬如之前啦，即系谢天华啦，擒上个悬崖嗰度 咧，呢个劲啊， 系啦，单手揿住 电话，要讲呢个热话， 系啦，即系有好多呢啲嘅，又或者之前啊。的神都有追过一套嘅电视剧集，我都有追嘅《W 世界》。 哇，呢一套真系， 你都有睇啊？ 呢套真系冇得输啊！我话俾你听，最近我又睇咗第二次啦。 咁夸张，两次添啊！ 又翻睇啊，好好睇。 嗰个女仔系可以入到漫画世界， 系讲佢 中意咗个漫画入面嘅。 系啦，因为漫画同现实世界相连。系啦，就系、是、自己睇啦咁。 哎呀，我惊我唔小心剧透咗添，好啊，就系咁啦。 唔会， 好啦，跟住第三个啦，就系、是、男扮女装，唔系女扮男装，永远都冇人发现嘅。冇發現啦， 有啲情節係唔知點樣入到個書齋嗰度讀書，跟住女仔可能以前唔可以讀書嘅，咁就扮成男人。 祝英台咁樣， 花木蘭。 係啦，有好多呢啲啊，又或者咧，又係講啲宮廷劇啦。啊，唔知點解真係特別多宮廷劇噶，即係永遠佢哋話我要偷偷地出宮，跟住就扮啲太監啊嗰啲，冇人知嘅喎，我唔知點解嘅喎咁樣。所以咧，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啦。係啦，跟住之後咯。第四个咧就系成日咧好奇怪嘅就系被冤枉要罚跪嘅时候咧啊就一定会落大雨，我要加多个 item 落去或者落大雪， 系 啊 系 啊， 有行雷添嘅， 系啦，一定会系咁样。 魏璎珞喺雪下边跪咗三日啊，但系都冇屎到啊。 你真系好中意魏璎珞， 好惊啊！ 但你讲咩都入到呢一套剧， 正常人系唔可以跪三日噶嘛，喺雪度三个钟都死噶嘛。 所以呢个咪神剧咯，我好中意咯， 系啊，好话题性嘅。 系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即系跪又系嘅，即系头先佢阿乐咁讲啦。咁另一个咯，就系咧，唔知点解永远咧，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即系总之逢系主角啦。一季嘅时候啊，唔系呢个系同样嘅，即系除咗就系落雪啊落雨之外咧，唔知点解佢哋一跪低，即系头先就话如果做错嘢啊就要落雨啦，又或者个主角一跪低又落雨，即系个主角未必有做错噶，系啦，我伤心，跟住我痛哭啊，抱住个头啊，系啦，喺门口嘅啫，啱啱一打开门一跪喺地下，嘣咁就落雨啦。 呢个可以补充少少喎， 点咧？ 即系 魏璎珞啦，系嘛？ 嗱，今次就唔系魏璎珞啦，即系以前我读电影嘅呢个咧。 系阿 professor 咧就教咧，其实有时我哋喺戏度点样营造气氛，即系你唔需要一定要讲个人系唔开心，譬如你一发生一样嘢咧，跟住就影个阴天或者系影落雨行雷闪电，已经系做咗一种 set 嘅 mood 出嚟啦。 咁啊好啦，除咗呢个之外咧，我认同啊， 跳 過我认同、啊， 多谢阿莫， 我认同啊，喺个心入边啫嘛。 唔系啊，我真系认同啊， 唔通我表露出嚟啊？ 唔系啊，唔够时间嘛，快速讲埋佢啦。 好，点咧？ 咁啊，即系其中啦，第五个啦，就系咧男主角永远咧都会英雄救美式咁样抱住个女主角，住公主式咁。 哦，系啊， 系又或者系嗰啲咬腰咧，咬到条腰断咧， 靓啊， 系唔系啊？ 托颈啊？ 唔知唔系啊？咁样其实好辛苦噶嘛，现实中系冇可能会抱到噶嘛。 即系通常系个女主角跣低，跟住之后个男主角就伸只手出嚟， 系跟住镜头360度转，仲要转足三个圈。 系，不过呢一个我觉得咧，唔止系内地嘅剧噶，香港嘅剧又有啦， 好多 泰国嘅剧有，韩国嘅剧有，其实乜嘢剧都有噶。 因为英雄 FF 嘅点嚟噶嘛， 系啦，因为英雄救美系男女都会 FF 嘅， 系， 即系男仔会觉得哇，我救到咁靓嘅女仔，仲咁有型，咁但系女仔就会觉得哇，如果我都系有一个咁样嘅男仔救就好啦， 公主抱咁样。 仲有快速打个岔，永远唔知点解咧，个女主角受伤嘅时候，个男仔咧就要孭住佢行好远嘅路啊， 经过一个沙漠， 好劲啊！所以呢啲咧就系咧，网民啊就有讲嘅，就系中国咧，其中一啲咧就话电视剧入面会有嘅定律嚟嘅，咁即系话证明大家都有共鸣啦。 唔系，我觉得最有共鸣，如果摆喺香港系咩咧？ 系咩啊？ 一定系最后宵夜食。 啊！ 你唔烧嗰个嘢食，你完唔到套剧啊！ 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来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 送俾大家黎明同埋专奴麦浚龙嘅忘记和记。五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有寻相思认真做，转头见。 再被捕嘅消息。天气方面，影响华南嘅东北季候风正在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仍然都是暂停的，红磡站和大学站都是继续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晚上的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由晚上的10点起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到时是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由晚上的9点起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维持正常，截止时间是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东行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游丽村。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桥面灯位。渣华道东行去茶湾方向，近住书局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车龙排到近金巴利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斜径督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4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顾客重视的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为什么要介意员工多少岁呢？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事，又用不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靓妹啊，希望大家都以我为戒，唔理咧生活有几困难同埋绝望，都千祈唔好去食毒品，因为咧食咗之后咧就会好困难同痛苦。希望咧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日边个猪？ 系我猪啊！今日系系啦，我猪阿乐猪猪系啦，系啦。喂，今日同大家讲一样大家每日都会用嘅嘢啊，就系牙膏啊。 哦， 系啊，大家对牙膏有咩喜好啦？不如我讲，我分享少少先啦。我唔知点解我自细咧，我系好怕啲牙膏味嘅。我闻到牙膏味咧会呕噶。 你用儿童嗰啲咪得咯？ 仲呕得仲紧要，呢、這个真嘅，因为佢嗰啲咩所谓士多啤梨味啊、西瓜味咧，我觉得真系好怪，我宁愿薄荷味，但我闻到嗰阵薄荷味都会呕噶。 咁你用迪神之前介绍嗰个咩杨柳枝嚟？ 杨柳枝咯，嗱，唔系，我反而唔系想闻呢、這个，你有冇刷牙咁跟住？ 有，嗱、哦，我想分享咧，我细个咧就真系好憎刷牙噶。好憎嘅，所以我细个啲牙系唔健康，但系咧一换咗牙之后开始注重仪表咧，咁我就好注重刷牙。但其实我潜意识我都系唔中意刷牙。 你试过几耐冇刷过啊？ 我咁最多一日啫，即系一即系我最多瞓觉前唔刷啫，基本上我都每日都会刷一次嘅。at least 我记得我人生中最记 at least 最记得嘅一次冇刷牙嘅经历系我到今时今日我都要回味嘅，成日都就系、是、我嗰个小学嘅时候咧，冇刷牙，咁我点样发现自己冇刷牙咧、 啊？要发现嘅 咩？系啊，点样发？因为咁啊，有时你小朋友会唔记得噶嘛？ 我而家嗰阵时会噶， 系啊，哇！我今日知道个秘密喎，因为跟住我就小学嘅时候就突然间呢一刻咧食紧饭，我系食紧一个咖喱饭。我食咗一成份，咦咁黄嘅，跟住谂，我同妈妈讲，阿妈我唔记得刷牙，阿妈仲话，嘿唔紧要啦，食点样你都食咗啦咁样，跟住我就攞嗰啲鸡咧喺度刷咯，咁、啊、我补咗嘛，好似抹下咁样嘛， 咁都得，但系我有 friend 咧试过，即系我同啲 friend 一齐去旅行啦，咁结果唔记得带牙刷，但系民宿系冇牙刷嘅，咁点算咧？结果我个 friend 就教我用手指刷，佢就知啲牙膏喺个手指度，跟住攞嚟刷。 啊、 真的噶，大家都会咁做。 如果我有时去旅行咧，间酒店冇牙刷，但系即系隔篱房有牙膏，佢唔会借俾你咧，即系唔会借牙刷俾你噶嘛。咁我就会擠喺手咁样刷咯。 我都试过，不过這個呢个咧我唔系绝地求生式咁样用，而系我一次咧屋企刷刷牙咧一刷，因为我刷牙好大力嘅，讲真系，因为我一刷牙咧支牙刷断咗啊。撲一聲斷咗啊！嗰次係咁好啦，屋企又冇曬牙刷喎，咁點算？要翻工，我要見人噶嘛。跟住我嗰朝就用手指刷，用完手指之後咧，我再攞塊布去抹啲牙。 但係其實斷咗嘅牙刷都可以刷到牙噶，你抹大啲個口，塞入啲牙刷咪得咯。 刷唔到嗰次，因為咧用唔到力啊，支牙即係攞住個。啄啄咧，一塞落去佢就甩翻出嚟。 哦，因為佢近頭嗰度斷開。 同埋唔想咁樣講。佢一定是真的 我冇话过唔系啊，我所以而家 唔准质疑佢。 唔系我惊听众质疑啊嘛，我咪问清楚，问清楚咪唔质疑咯。 可以 ，OK。 系啦，因为佢近牙刷头嗰度 ，OK。 合理， 大家唔好质疑佢。 合理。 不过咧，我自己咧，即系算系乸渣嘅人嚟嘅。我试过三日冇刷牙。 哇，点解啊？ 真系噶， 因为唔使出街。 唔系，系咪要翻工先？ 唔使啊，嗰、阵时中学嚟噶，放假嘛，又懒、啊。咁跟住之后，觉得第一刷完，即系第一刷完牙之后，觉得哦冇乜嘢啊，第二日。查又冇乜，即系唔查嘅时候， 查出嚟冇臭啊， 干净咯，系啦，因为我点样维持个准则就系、是、干唔干净咧？我会揾啲利去舐住啲牙噶。 哦，睇下有冇嗰种feel 到嗰种刮住嗰种感觉，啲牙石。 鞋同埋侧边上面有啲嘢顶住顶住，即系有啲类似膏状嘅物体。 跟住谂到 我知我知边种质感 啊， 系啊， 因为咧我啲牙咧系比较奇怪，我系朝头早即系而家啦，讲紧而家嘅话，即系会变翻而家嘅话，我朝头早刷完牙，夜晚就已经有呢一啲嘅牙垢噶啦，好容易。咁、以前咧，跟住我唔知中学嘅时候咧，咁我见第一日食完嘢之后冇乜嘢啊，跟住之后跟住突然之第一日嘅食饭嘅时候唔记得咗。哇！跟住之后到第二日嘅时候，啊舐下条脷又冇乜事，咁咪唔刷咯。我又学阿思梅话斋，我唔落街，跟住咪冇刷咯。跟住之后我先觉得刷好麻烦， 好污糟啊！我觉得。 跟住我第三日嘅时候要出街啦，咪刷翻牙咯。 欸、我唔知道你哋食嘢会唔会，我以前冇嘅，最近呢几年见过一个人用咗之后，我觉得几好，因为我哋即系做嘢咧，尤其是我哋可能见人去面对得人多咧，因为食完饭咧，我会攞个纸巾抹牙咯。 是 即系抹嘴嘅时候，顺便印埋啲牙咯。 同埋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咧，有啲饭咧，即系食嘅晚餐或者午餐，我唔知啦。即系总之有一啲你食落肚嘅嘢，系好容易令到你特别容易出牙垢噶。食糖嘅好容易会有。 系 啦，即系我食完甜品就会有啊。另一样必定每一次万事万灵嘅就是打边炉。我每一日明明好乾淨嘅，跟住打完邊爐三個鐘之後，我就 feel 到舐下條脷，咪舐下啲牙咧，就 又有嗰 啲 質感啦。 係啊， 係。不過打開個叉，你哋咧自己係中意啲咩牙膏嘅味啊？我就想分享一樣嘢先，就係咧，你哋怕唔怕牙膏嗰啲泡噶？我自己係好驚嗰啲泡嘅，唔知點解。尤其是咧，譬如有時始終啲日子，譬如入 cam 啊，如果人哋啲泡咧係彈到我一滴嘅話咧，我係會發癲嘅嗰啲泡，我係覺得好污糟噶。 你哋觉得点咧呢方面？ 唔会啊，其实我觉得牙膏嗰啲铺同冲凉嗰啲铺咪差唔多，嗯、即系都系你喺度清洁自己身体嘅时候，跟住显身出嚟。 但系佢嘴里边嗰啲牙石啊、污糟嘢、细菌，全部系累积晒喺嗰啲铺上边、啊。 好，我哋讲翻牙膏味啦。 唔系啊，讲下镜咪得咯。 吓咩啊？ 讲镜 镜 镜 系。喂，讲翻牙膏味先，唔系因为牙膏味咧，我讲先啦。系咁牙膏味我其实自己系几中意薄荷味嘅。但系有一只味我顶唔顺嘅。绿茶味。绿茶味嘅牙膏咧，我第一次用嘅时候系觉得用完想呕啊、嗯，因为嗰种，我唔知道你哋三个擦唔擦脷啊？ 擦噶擦噶擦噶，香好多噶。 系啦，我会擦脷嘅，但系咧，当嗰个绿茶味一怼入去擦脷咧，我每次都会反搓咁啊，感觉 又污糟翻，又再擦过， 又污糟你又擦过。但系绿茶我系麻麻嘅，不过薄荷我比较中意。 系通常擦脷嘅话讲少少，我唔会攞啲牙膏去擦脷嘅，通常我系洗咗啲牙膏嘅所有嘢啦，净系清水去擦。 哦，我都系。 哦，我唔系，我擦完个牙齿就会顺便擦埋脷咯。 因为有讲话，其实条脷嘅菌系多过牙齿，定唔知系差唔多一样都咁多，所以。擦埋嘅时候系会清洁方面系口腔上面系会比较好啲。我反而咧对牙膏咧系比较有要求同埋执着噶。我系会尝试揾一啲系我知道边啲牙膏系唔好用啦，跟住边啲系好用啦，边啲我可以 keep 到干净耐啲啦。甚至乎有一啲我知道系可能对自己身体对啲牙齿好啲嘅牙膏，我会去试咯。但系我就唔会因为味道去试。例如泰国有一只好出名嘅莲花牙膏，好苦好臭嘅， 但系会好白嘅，擦完。之后， 系干净啲啫。 哦，干净 啲，咁可能有唔同配方啦。 系， 我反而试过咧，中药牙膏又系泰国嘅、嗯，一啱嘅搽上去系苦嘅。 系啊， 咁咧就 feel 到咧，你真系好似牙冇咁肿，即系冇咁容易有嗰啲牙肉肿啊。咁同埋咧系真系有美白功用嘅。台湾亦都有啦，即系唔系一定牙膏啦，有啲牙粉都得嘅、 我自己咧最怕就系咸味牙膏啊！我觉得咸味牙膏真系好难顶嘅，因为佢嗰只咸度咧系直情。系等于你塞啲盐落个口啊！佢唔系少少咸啊，系非常 咸。因为盐其实以前啲人咧，古时咧，除咗头先我上次讲杨柳枝之外咧，用盐佢哋系最常用噶嘛。佢哋、真系摆喺手指捽埋啲牙噶。 系 啊，咁啊，因为佢有粒粒突突啊嘛，就好似去到啲污垢多少少。 系啱啦，讲到呢度，阵间咧会同大家咧分享少少咧牙膏嘅起源，同埋教大家点样去用牙膏嘅。 早知开口使你生气，但是我蠢我没理，不可哑忍逢场游戏。天都不做美，猜不透我不痛，心不再受控，背对背如失踪。出手救我，回头是你点起了火。知你罔顾后果，一早习惯绝望，细密到我伤疤多了算什么？离开了仍然是不想放弃，再别要让我心死。直那刻死里复燃，燃着我底线，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其实我心早已望通。 会生气。无视痛楚，攻陷诺言，蚕食再抛弃。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隔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如唱，仍习惯强忍，不怕剧痛。善良亦有最坏借口，蠢得期望你会内疚。 赵慧珊的底线。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之后咧，突然间好似发现新大陆咁啊！因为咧，我自己系觉得有某一啲地方嘅牙膏系出名嘅，其实韩国都有啲牙膏几出名噶，跟住去日本咧，其实都好多人中意买佢啲美白牙膏。 啊，系啊！ 跟住但系头先阿莫原来佢讲到咧。嗰啲嘅蓮花牙膏原來係好特別噶嘛，即係佢有特別嘅顏色，黑色咁樣噶嘛。 泥泥黑黑咁樣咯，又未去到好黑嘅。 臭唔臭噶？ 好臭噶，係、 嗯、 啊，跟住根本上每一次搽好似想死咁樣噶。 咁誇張？ 係、嗯、真係好怪，真係好中藥味咁樣噶，就好似。唉，哇，好苦啊！我唔知点样 跟住你， 哎、 跟住阿莫就会有一个藉口话：，哇，牙膏臭个口啊，我唔擦啦。 不过咧，佢擦完之后又真系出奇地系特别干净，所以我之前都睇过咧，话喺泰国必买嘅其中十样嘢嘅其中一样就 系 佢。 嗯，系啊，嗱，我哋讲咗咁多好先进嘅牙膏啦，大家都研究过，而家好现当代好特别嘅牙膏啦。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牙膏咧，佢盘古初开嘅时候系边一度发明嘅？系嗱，唔紧要。 西方， 啱嘅，系西方嘅。O K， 系咪只有中国改良到佢好先进啊？ 嗱， 你头先话先进啊？ 暂时咧就唔关中国事喎，系啦，中国而家可能都唔系， 系先进嘅， 系一个欧洲国家嚟嘅。 德国 唔系， 法国、 荷兰，荷兰， 佢系咪欧洲咧？所以我再 clarify 下先呢样。佢系古埃及人发明嘅，原来系系啦系啦系啦。咁原来咧， 点解佢哋刷象牙？因为 吓 刷象牙， 唔系象牙，但系咧佢真系同动物好有关系嘅。原来咧嗰阵时古埃及人咧系发明咗，唔可以话牙膏嘅，佢哋当时咧系用呢个动物嘅骨灰啊，同埋用呢个植物嘅粉末啊，用啲植物去磨成粉咧，咁样去刷牙嘅，系、 嗯、 啦。咁但系咧，咁样去刷牙当然好多嘅缺点啦，系咪？即系你冇理由成口粉咁样放落去，咁样好似喷粉咁啊刷牙，系啦。咁直至牙膏系点样演变出嚟呢？原来就系咧，1840年嘅时候咧。一个法国嘅人咧，佢就发明咗一啲金属嘅软管啊！我谂大家女士都会见得多，就系你有时买啲 hand cream 咧，佢唔系一个胶嘅樽嚟噶嘛，佢系一个铝金属嘅质地咁样一支咁样折出嚟噶嘛，系咪？嗱，佢都见过啦。嗰阵时就发明咗一啲咁嘅金属嘅软管啦，跟住咧而去到1893年咧，就一个叫做蔡洛嘅人，蔡格嘅人咧系维也纳人嚟嘅，佢就谂到啦，不如咧我哋将呢一啲粉咧就放落去呢一个金属嘅软管度，咁啲粉咪唔会飞嚟飞去咯，系啦，咁呢个就系牙膏嘅初型咯，嗰阵时，好啦，咁跟住咧慢慢再演变落去咧，就系点解咧？就系话呢一个阿蔡格先生咧，有一次咧就见到佢个老婆咧喺度猜面粉啊，猜面粉嘅时候佢就谂下啦，咦，我可唔可以将呢啲植物粉或者骨灰咧就加啲水咧就变成一啲膏状，咁咪会容易啲控制咯，系啦。原来咧呢一个咧就系牙膏嘅盘古初开嘅时候发明啦，系啦。咁跟住咧慢慢咧就演变到而家咧就开始慢慢加入唔同嘅化学成分啦，例如加入啲氟素啦，即系我哋香港嘅海水都有嘅氟素啦，去保护我哋牙齿嘅健康。甚至咧就出到而家咧就变咗有液体状嘅牙膏啊，大家泰国嘅牙膏啊，韩国嘅牙膏，原来咧就系咁样发明嘅。 即系话今次港珠搞咩啊？ 嗱，今次港珠咧好嗱，其实咧想分享一下咧少少咧，我哋咧其实牙膏咧除咗刷牙之外，仲有啲用途，大家又知唔知道呢方面咧？ 知洗银咯，真噶， 好有 气啊！ 点解会洗银？ 变到氧化咗嘅时候咧，就会攞嚟刷刷刷刷刷， 系啊，就会即刻拧翻噶啦。 系嗱，除咗洗银之外咧， 不如你讲俾我哋听，你港珠做咩啦？不如 嗱嗱 ，OK 好嗱，除咗洗银之外，嗱原来咧牙膏咧，除咗刷牙之外咧，我哋咧亦都可以咧用佢嚟洗波鞋啦，又或者咧系清洁咧我哋洗手盘上面成日会有啲渍嘅，啲水垢嘅，其实我哋都可以用佢嚟咧就抹翻干净一啲铁器，即系好似阿磨所讲嘅洗银呢一样嘢啦，又或者咧其实咧佢清除咧我哋墙上边嘅污渍咧都好好用噶，咁但系咧今次港珠咧，我就谂住同大家玩一样嘢啦，就系咧呢个咧系我嘅实验嚟嘅，就系咧我试下咧用牙膏咧去去除一啲花痕啊。嗱，大家可能咧可以套用喺手机上边啦，但系咧我今次咧就准备咗一只 CD。 好嗱，即场试啦，而家咧阿乐就要接呢一个牙膏咧落去个 CD， 因为佢 CD 一早已经就经过打磨噶啦。 嗯，嗱系啦，嗱呢一只 人手刮花嗰种打磨 系啦， 系啦。但系我唔明白啊，即系牙膏真系将嗰啲粒粒突突嗰啲痕咧都可以打磨得到嘅咩？即系可以将变翻平滑咩？我唔 系 好信。 究竟系咪得咧？ 噔噔， 我哋试下咯。 出现啦！ 即系嗱，譬如好多时咧，嗱，我哋刮花嗰啲 CD 啦，好心痛啦。因为我好记得咧，曾经有一次咧，就系我刮花咗只有 data 嘅碟啊，跟住咧佢就读唔到啊。但系嗰啲 data 好紧要，跟住咧我就上网咧即刻去揾方法啦。点知咧就有个人咧喺个论坛度讲咧，哇！你试下攞啲牙膏去捽佢，捽佢咧都得噶。咁卒之咧我就试咗啦。我就親身證明咧，呢個發明係 work 嘅。嗱，頭先隻碟係花噶啦，咁我而家咧可以捽下佢，同埋咧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咧，可以上我哋嘅尋常試認真做個社交平台上面咧睇下啦。 究竟得唔得咧？ 咁捽完我使唔使揾水洗翻乾淨隻碟噶？如果唔係隻碟咪好多牙膏咯。 嗱，如果佢好多 轉轉下起泡個電腦起泡，個嘔泡， 驚啊！ 可以洗埋個前口添。 咁點啊？而家嗱，睇到結果未喂？ 轉入直路未？ 好嗱，而家咧我就捽完只碟啦， 哇，拧翻晒啦！ 大家咧 好神奇啊！ 可以睇到咧，嗱嗰个花痕咧的而且确咧就冇咗啦， 哇， 系咪？ 哇， 好犀利啊！ 我哋快啲去我哋嘅寻常试嘅社交平台度睇下啦， 系啊， 多谢晒咯！ 前行一双脚踏过，前面崎岖有几多？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Yeah, 当呢位靓仔啱啱出世，好想攀高爬低伸手，想掌握一切。一路长大碰上每个问题，试着努力去突破，谂谂计仔得位。终点差几多米，爬低起身又嚟，仍想未有嚟交不抵。谁人能一支足仔得位，一起增加盛世，最后胜利放光辉。谁可挡？前行一双脚踏过，前面崎岖有几多？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无论大风吹不拆火，无常和无助，奋斗欠缺结果。不起身不气坐，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 Just want to take this chance to thank you for all you've done。每个人出世都是自己一个人，一个人离一个人离开，又一个人尘归尘，好似孤独是注定。咁点解要同人同行？自己一个一样感觉一样，等到一日终老，但系过程有几多个知己就有几多人记得你，得人恩过千年记，万丈高楼从你起，一双手点够有你喺前面，有我喺背后，人生呢场马拉松，踏入你我陪伴左右。天星照远方，前面崎岖有几多？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无论大风吹不拆火。时间一日一日咁流逝，虽然呢条路从来都唔易行，但系感恩。一直有你陪伴左右，无论未来是怎样，我知道有你 就足够。 前行一双脚夹过，同行多得你伴我，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无论大风吹不擦火。 送给大家的是黄子轩的多得你。五点半新闻之后呢，继续沉上市认真做，再见啦。前面 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听日投票，选举事务处表示，网上有关投票站内设有人面识别系统的谣言纯属虚构。处方话，投票系保密，全港所有投票站都没有设立人面识别系统或者拍摄选民的投票情况。另外，选举事务处提醒市民听日带同香港身份证正本前往投票。投票时间由早上的7点半至夜晚的10点半。发言人提醒市民，未获授权人士不得在投票站内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任何的其他器材进行电子通讯、拍照、拍摄影片、录影或者录音。区议会选举听日举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会全方位确保选举能够顺利有序举行。形容要两个人先跳得成探锅，因此需要社会上下一心。若果有极端示威者堵路、攻击选民等，会严重影响选举。被问到警方安排警员在票站附近地区作高姿态巡逻，会不会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欲？张建宗认为有关安排必要，会有阻吓作用，对于选举能够顺利进行有正面的影响。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出席本台的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希望区议会选举顺利进行，否则担心将会造成社会进一步撕裂。张炳良说，区选结果可以反映香港的最新局势，给政府了解民意，相信会对政府造成压力。张炳良又指，高院颁令暂缓执行禁蒙面法的裁决七日，相信能够为区选提供一个较稳定的环境。消防处发出通知，各救护人员在执行行动职务的时候都不需要佩戴名牌，直至另行通知。民权监察发言人黄浩然认为，消防处的安排不理想，但情况有待观察。他指出，任何纪律部队都属于公职人员，应该要向公众交代，给公众辨识他们的身份，否则或者会令到投诉上出现困难。他认为同警方相比，救护人员除去名牌的争议会较少，因为警员的工作需要使用武力。回顾过去几个月，不少警员遮盖身份，不展示警员编号的做法，令到不少市民投诉无门，个案亦都没办法跟进。他同时担心不展示身份会成为纪律部队的文化。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访华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王岐山说，中美关系具有世界影响力，双方共同点远大过差异，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求同存异是应有的相处之道。他又说，应该切实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确定的方向和原则，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基辛格就说，认识和处理好美中关系需要宽广历史思维，对话和沟通是双方关系的基础，希望双方 尽全力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创造性和积极成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封路，而家九龙区康庄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近住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以及系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咸道南嘅一段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另外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来回方向亦都系需要封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维园上桥位，九龙入口龙尾喺尤礼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房。路面的情况在港岛区渣华道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琴行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兴发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船处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都是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一段是挤塞，龙尾在康湖居。大埔公路去九龙近御龙山一段是慢车，龙尾就是沙田马场。跟住是港铁消息，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是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是需要暂停服务，而红磡站同埋大学站仍然是需要关闭。港铁的各线其余车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会在晚上10点钟结束。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七点半至晚上十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郑善恩 Happy， 今年16岁，在拔萃女书院读紧中五级，在小学一年级开始打羽毛球，上年夺得全港学界精英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冠军，同埋今年5月在印尼举行的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单打亚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好啦，又嚟到阿乐嘅周记嗰度啦。咁咧，阿乐咧呢个星期咧就发现咗一件都几有意义嘅小事情咧，就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唔知大家咧有冇听过裸卖呢一个模式咧？嗱，裸卖呢个模式系点样嘅咧？佢就系话系一个无包装嘅销售模式，就等顾客咧自备容器去购买一啲咧佢哋想买嘅产品，咁咧从而就达到呢个环保嘅效果。嗱，最近咧就睇到报章所讲啦，香港咧一间 G 字头嘅 超级市场呢 都推行紧攞买呢一种模式，令到咧顾客可以喺佢嘅超市里边啦买到一啲嘅个人护理产品啊，又或者一啲清洁用品咁等等嘅。好啦，咁如果大家咧想试下呢种模式可以点咧，其实过程好简单嘅，只需要三个步骤。嗱，第一个步骤咧，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个大小合适并且系干净嘅空樽啦，然之后就选择购买嘅份量啦。例如咧，我想买500毫升嘅沐浴露，或者咧买1公升嘅洗头水咁样，咁就去到嘅时候咧就自己揿掣啦。咁揿完掣之后咧，嗰、那个攞卖嘅售卖机咧就会将嗰啲护理产品咧就针落你自备嗰个樽度噶啦，然之后咧就攞翻相应嘅条码去到付款处度俾钱，咁就大功告成噶啦。嗱，喜欢环保嘅你，呢一个对于你嚟讲会唔会系一个 good news 呢？嗱，提一提大家，如果咧大家想试下呢种模式，点知咧咁啱行到去嗰度咧冇带空樽嘅话，咁点算呢？其实咧亦都可以即场购买一个空樽嘅。咁超市嗰方面咧，亦都提醒大家啦，嗱，买一次好啦，唔好再重复咁样购买啦。喜欢环保嘅你，不妨都去试下啦。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动作啦！今个星期咧，子龙就揾咗一位好朋友上嚟，佢就系嚟自 Big Boys Toys 嘅阿欢。 Hello， 大家好啊，阿欢。 哇，眨下眼，原来5年啦，识咗你。嗰阵时记得啱啱你开始 start up 自己嘅品牌嘅时候，就邀请咗你上嚟倾下偈啦。眨下眼，5年啦，咁啊，即系自己嘅作画变成实物嘅玩具啦。 系， 唔单止有 IP 嘅作品，即系画一啲我哋熟悉嘅故事嘅人物啦，而家都开始自己创作噶 咯。系啦，开始而家有啲做自己创作嘅玩具。 会唔会特别唔同啊？那个感觉 有唔同噶，即系经历嘅嘢都唔同嘅，面对嘅嘢都唔同。 嗱，呢个我哋应该慢慢先讲，因为做玩具啦，唔单止要识画啦、识做啦，又要识计数啦，仲要有一团火先紧要。 系， 你仲记唔记得5年之前点解你会入行开始做玩具 啊？其实开头冇谂过做玩具嘅，就觉得做玩具呢样嘢好梦幻， 系 即系冇谂过嘅。咁就一啲机缘巧合啦，做咗之后就。个人一开始接触咗之后，就开始第一个即系会谂嘅嘢就系咪真噶？铺头会唔会有我整嘅嘢出嚟卖啊？咁样即系会好心急去想睇到间铺头有我只嘢摆喺度。 系年青人系心急啲， 系系冇错。 但系你都好后生啫嘛，就咁望你，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啱啱系读完书就谂住即系做玩具，定系你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嘅工作？ 其实做咗一段时间工作，即系未做 Big Boss Toy 之前系做 graphic 嘅。咁就做啲 apps 啊、game 嘅 graphic 啊、人物啊、场景啊，咁有时会接啲外国嘅 freelance 嘅漫画嚟做。 哦，咦，又几估唔到喎，系 apps 嘅 designer 啊。 系啦， 咩类型嘅漫画嚟嘅？ 因为美国其实好多独立古仔，可能交俾啲 developer 就想出一本漫画，咁就周围去世界各地去搵啲唔同嘅人去做，即系搵啲适合嘅人。咁当然。我嗰陣時就係識咗個，但係香港住嘅，就係佢係專幫 Marvel 去寫故仔嘅人，就係阿 Howard 係啦。 哦，就係 Howard 係 啦，同一間公司啦。Howard 有幫到我之前，另外仲有一個人都係畫緊美國漫畫片啦，咁佢都會俾啲 job 試下咯。 所以就令到你喺即係繪畫方面嘅根基就更加穩固啦。 係啦，係啦，係一路睇一路學咁樣，一路畫。 但以我印象啦，你以前做开嗰啲玩具啦，都系日系比较多嘅。 系，我都觉得系有啲转变。 系咯， 自己储嘢。 系咯，你我记得你仲开变金刚啊，又或者系啲 勇者 啊、战队啊、合体嗰啲机械人嘢嚟噶嘛。 即系一定系合体嘅机械人。咁但系唔知关唔关个恐龙战队变咗美国版事？ Power Ranger 系啦，变咗 Power Ranger 事。咁就总之中意啲大嘅机械人。合体嘅机械人变得型嘅机械人，咁就越储越多。咁就美，我即系觉得美版同日版嘅分别系，日版嗰啲系讲 detail， 系 美版嗰啲你望落去好缤纷，即系啲色可能 鲜艳啲， 鲜艳啲嗰个分别系，我就觉得好似即系两个都会储啦，总之两种都会。 哇！ 但系就成日俾屋企闹噶啦，冇位佢攞间房嘅。 我知，只要一只跌咧就大件事 啦， 全部都跌晒。 同埋啲尘， 哇，抹尘都入埋房啊！因为玩具呢一样嘢你自己咁热血，咁嗰阵时你又即譬如 app designer 啦，或者真系帮手画美漫啊等等，其实听落都唔错啊。点解会即系自己抽个身出嚟，真系开创属于自己嘅玩具事业嘅咧？ 其实本身，我冇諗過做玩具嘅，咁我就一路做緊 apps。其實呢個品牌 Big Boss Toys 都唔係我起嘅，其實我係俾人搵返嚟。講多少少就係、是、咁我嗰陣時就有兩個老闆咁樣啦，我叫佢稱之為，咁就開咗 Big Boss Toys 間公司㗎啦。咁佢哋就想搵人畫 2D 畫 graphic， 咁就做玩具嘅。咁佢哋就開頭個 concept 係想做街板，咁但係我開頭係唔知呢件事嘅。咁點解我會知道呢，就係、是、其實佢哋一早係揾咗我以前個 partner， 即係以前個同事去畫做呢個 freelance 先嘅。咁但我個同事係女仔嚟，我就見到佢好似有啲吃力去畫呢個肌肉啊啲力度嘅嘢。 佢動作係 啦，啲動作，因為佢又唔熟街霸嘢。咁咁啱佢就問我，你係咪鍾意街霸？跟住我話係呀係呀，做咩？跟住我又見到佢畫，我哋做咩無啦啦畫街霸？跟住佢就話佢接咗呢單咗。接咗一個 freelance， 咁就話咁不如你試下啦，咁你就彈咗俾我。 OK， 咁就有一次就約咗出嚟傾啦，就兩位老細啦，再加埋我，再加埋我同事傾完，我再俾佢睇我啲 work， 其實我就真係本身係好鍾意街霸，亦都成日畫街霸，咁佢哋一見到就覺得可以合作啦。一開頭其實嗰幾個月我係做 freelance， 即係接 job 做嘅，咁之後就當你開始一接觸玩具呢一行，就知道其實即系个世界两样嘢嚟噶，同画嘢 graphic， 因为你之后要跟嘅嘢系好多嘅，咁所以就转咗做，系啦，一路都系 Big Boss Toys 做嘅。 系啦，嗱，点解话跟得多啦？我记得五年前嘅访问啦，譬如你话阿 Ken 出升龙拳咁样样，你要双脚离地，你要揾佢啲即系重心喺边度啊？即系究竟点样组合一啲透明部件，一啲灯要埋一啲线，然之后再加埋一啲即系实色上色嘅figure， 咁嗰个。即係砌法會係點樣樣咧？等等，咁呢一個我記得上次傾嘅時候咧，就話哇，唔係就咁畫完就算，畫完之後你有個模，個模做咗出嚟得唔得咧？哦，原來唔得嘅會跌嘅、哦，或者可能個動作原來同畫係兩樣嘢唔靚嘅，做咗十物又要再修正啊，或者再去由頭設計過嘅嘛。 係啊係啊，所以同畫嘢唔好大嘅分別就係畫嘢，我畫完就攞殺字交叉。一系就喺電腦畫完就 delete 咗去重新畫過嘅。咁但係做 3D 呢之後要即一開頭做就係一路學嘅，其實係每一樣嘢都要學。就是、我畫完出嚟，譬如我要畫四面圖，我唔可以淨係畫單面。咁你要畫曬四面至六面嘅圖去俾一個原型師去雕塑出嚟啦。雕塑完其實仲要每一個步驟都要俾版權方去批。即系呢个系一个难度，雕塑完之后可能有啲问题，版权方唔批，要重新做过啦。 哦，即系由头再画过，再零开始， 尽量减少，即系尽量执咯， 尽量修改佢， 尽量修改。好啦，跟咗圆形呢一 part 啦，又要跟上色嗰一 part 啦，上色嗰 part 又要俾入即系版权方批，跟完上色好啦，有个我哋叫 prototype， 即系个版出咗嚟啦，就俾厂去做。我去起舞，咁呢度就係全部一路嘅問題。咁跟住我就要同時，我就要做包裝，做宣傳啊，可能執相或者係做啲 poster 咁樣。咁就成個配套要做得好好咁樣。 但係呢啲你冇學過或者冇了解過咧，因為即係如果唔係行內，你由零開始，其實都跟得好吃力噶嘛，會 吃力啊！其實冇學過，一路都係一路做一路學。幸好因為我自己都有玩玩具，就係、是。 咁我知道一個包裝需要乜嘢令到人哋吸，即吸引人去買。因為我自己買玩具其實好注重個包裝嘅，我有可能係會睇到個盒好靚而買。 但你抌盒過嘅啦， 我唔抌噶，我 唔抌嘅咩？ 我唔抌盒。 咁你而家擺到成櫃嗰啲， 我有啲接埋佢噶，有啲天花板通咗塞入去， 會發懵喎。 我又有擺啲防潮嘢，我唔抌盒嘅真係。 好嘢好嘢好嘢。 所以我有啲係因為啲盒靚我先買。咁所以我就好着重嗰個包裝，咁我就會諗下有啲咩令到，即係會係啦。一開頭我仲記得我成日會諗，我一間玩具鋪咁多唔同嘅玩具，有啲乜嘢會你嗰隻嘢擺喺度吸引到去望 ？Eye catching 嘅嘢，係啦，試好多唔同版本嘅盒 packing 咁樣。 哇！但係連物料啊、上色啊、包裝啊嗰啲由零學起，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喎。如果你咁。 仲要睇埋其他睇晒其他嘢嘅，譬如你个盒想要瓦面定光面，即系其实完全系同以前做嘅嘢系分开晒噶啦，即系唔系净系画嘢，要睇个 size 咯。即系呢个 size 其实我开头唔知，咁都要靠公司同事们去睇，原来个 size 大得就记好贵噶，即系要谂埋呢啲嘅。 所以点解苹果嗰啲咁鬼细盒就 系 一箱可以几廿个啊嘛？ 系啦系啦，就系要谂埋呢啲嘢。 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咧？以前譬如画嘢啊嗰样嘢咧就。比較抽象嘅，比較空想啲嘅，但係你而家做嘅全部都係落地，好實在。 有個分別就係以前畫嗰啲叫構想圖，concept art， 而家畫嗰啲叫工業圖。 工業圖 係啦，即係你做出嚟，你要預定咗佢一個實物嚟畫先去畫，即係諗佢出到嚟係一個實物先去畫。而唔係以前嘅 concept 畫係天馬行空畫咩都得，即係譬如我以前畫嘢可能想畫隻飛嘅馬，咁我實物冇可能飛噶嘛，除非我啲好高科技嘅嘢。但係你要點樣去做一嘢，做一樣嘢畫一樣嘢去支撐到佢似飛嘅動作， 即係好似街霸本田咁樣佢頭槌衝過嚟，咁你點樣畫得有氣勢？ 係啦，點樣凌空？ 但係你真係要變成一個玩具，咁就有難度。點樣可以浮起咧？ 係啦係啦。 咁話特別而家今時今日，譬如 3D print 已經係開始普及緊嘅一個方向啦。你會唔會都發展，甚至乎因為 3D print 而令到你本身做緊嘢、學緊嘢又？ 就而家開始用，即係開始偏向 3D print 嘅啦。呢度即係開頭，我哋會覺得係用原型師有嗰個味袋係有嘅，但係始終頭先講好多嘢要俾版權方去批，一改咧時間上啦、人工上啦，係同埋個費用上、製作費係爭好遠。譬如一個公仔，如果要原型師人手雕嘅話，佢淨話個樣唔靚仔，咁我就成個頭批咗佢。但係如果我係 3D 嘅話，個樣唔靚仔，我可以係慢慢執，慢慢執到佢靚仔為止，可能俾幾個版本去一齊睇咁樣都得。咁就係有呢個分別喺度。咁所以我哋而家開始偏向 3D 咯，同埋我哋開始做啲機械嘅嘢，機械嘅嘢覺得係 3D 平衡呢個感覺好似。啱啲， 都唔同之前嗰啲肌肉嗰啲，嗰啲滑身嗰啲紋，嗰啲即係粒粒突突嘅紋都已經爭好遠。 係啦，係啦。 咁但係呢啲咪又要由頭學起咯，一樣全部都。 其實又唔使話一定由頭學起，因為我都係做翻我嗰 part， 就係佢一路做一路雕塑嘅時候，我一路去睇住邊個位靚，邊個位唔啱。即係我嘅工作冇變嘅，其實只係真係要揾到合適人選。而家其實坊間或者香港好多係好叻嘅 3D print， 即係 sculptor。受雕絲 算是未來來講都是一個很強的趨勢啦。 是啊是啊。 不要講錢啦，只是講時間已經差很遠。 直情有時而家是有人賣 3D print 的玩具，譬如擺展呢，佢自己有興趣做隻玩具出嚟，可能是找個 3D 或者自己去學 3D， 就咁 print 咗一隻出嚟，自己上色就擺出嚟賣，即係當一個興趣咁樣自己賣自己嘅嘢。 哦，喂，咁呢個又幾有趣喎。 係啊，呢個幾得意。 因為我即係接觸過 3D print 都有一啲分別，就係唔同物料編出嚟，有啲容易上色，有啲就難啲，或者有啲就硬啲， 一間間 嘅。係啦，有啲有紋嘅，點樣去除咗佢，或者點樣又要拋翻光啊？ 係啦，係啦， 等等，真係另一門嘅學問。 係啦，依、這個就唔同。你做即係我做咗五年之後，就發覺原來玩具唔係淨係我房裏面儲嗰啲玩具，即係好多唔同嘅嘢都可以叫做玩具。 特別而家今時今日啦，你設計玩具都係由 Q 版嘅方向為主啦。其實同你自己本身原意係咪都係鍾意呢啲，定還是唔係㗎？我都想試下啲九頭人身啊嗰啲，會唔會有少少心喐，想真係向呢方面發展？ 係有諗過，有想，即係有試過。一嚟要即係喺我嘅 position， 我嘅職位上面，我要諗慳成本。 即我其實 我公司同事成日你唔使諗呢啲嘅，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我由呢、這個由其中一 part 我責任嚟嘅，即我唔可以畫到好天花龍鳳。你做出嚟可能冇人買咁樣嗰啲嘢， 或者可能成本好高。 係啦，成本好高， 你維唔到起啊？ 係啦，係啦。咁我有諗過去做啲一即係等頭身嘅，但係因為我點解會選擇做 Q 版，我覺得易接受啲、 嗯， 即係大眾啲，即係唔係易接受，即係嗰個擴散嘅範圍，啲人會易接受啲 Q 版呢樣嘢。 起碼男仔女仔大家都覺得得意， 係啦，尤其是一開頭做街霸呢樣嘢，咁我。點解即係佢哋攞咗街霸拉伸？佢哋一開頭係公司選擇用Q 版嘅，咁大家坐埋傾都覺得 Q 版係啱，因為尤其是再睇過我畫啲嘢之後咧，佢哋覺得更加啱出 Q 版，因為其實我好耐以前就中意畫嘢噶啦，就跟住啲龍珠啊、街霸啊，咁嗰陣時當紅嗰啲就一定係有閃卡嘅， 係係。 咁我嗰陣時就會實喺周街得閒一蚊留一張咁樣。咁我畫嗰個風格其實就啱啱正正好似街霸嗰隻閃卡嗰個 feel， 咁、 嗯、 所以佢哋就、 你講開我又有啲印象喎、 啊，係啊，似㗎其實，因為細個你會畫嘢就係跟嗰啲嘢畫，咁畫下畫下大咗你會有啲嘢就可能係似咗或者，咁佢哋就覺得好適合去做。其實我哋做街霸個風格唔係話人哋攞上手玩領啊，覺得好靚，而係想人哋有翻以前嗰個感覺。 嗯， 即係做呢個 product 出嚟，係人哋一望到，哇，好一撳，點解我哋會有聲有燈？就係、是、想俾人去翻以前細個嘅感覺。 係啊，譬如阿龍咁，我記得波動拳，你一撳著佢就 有波擊。 係啦，多拳咁樣出咗嗰下聲。 係啦， 咁係一種共同嘅集體回憶。 係啦，係啦，即係想有翻呢個集體回憶咯。咁再加埋我畫嗰啲 packing 同埋，其實每一盒裏面有一張卡嘅，有個人物卡嘅。 嗯。 咁我人物卡其實我就係想做到好似以前嘅閃卡嗰個 feel。 哦。咁呢個就係我覺得一份唔止係夢想情懷，更加啦係我自己覺得啊，係、一份即係真係一個年代嘅禮物。 係啊係，即係想做到咁。 嗯，咁未來會唔會有啲唔同嘅諗法，有啲方向發展上面嘅新嘅概念出現咧？ 其實好多噶，因為始終唔可以停，好殘酷咁講就係唔停得，因為。每一年都會，你會眼見好多唔同嘅 toy designer 出咗嚟， 或者新公司， 係啊，新公司真係每一年都好多。咁就同埋啲人行得太快， 嗯、 即係嗰個轉變變得好快嘅，中意嘅嘢，咁你又唔可以覺得係執著係我淨係做呢樣嘢嘅啫，我淨係做呢樣嘢嘅啫，我就繼續，我唔理佢哋噶啦。咁我始終係公司一部分嘅人都要睇公司，咁所以要諗啲唔同方向嘅嘢，譬如啱啱試咗隻係topic 係一隻科學怪人 Q 版咁樣，就係、是、做一個女仔市場，好得意嘅嗰個科學怪人係我畫咗出嚟，冇人知道係我畫，亦、 哦、 都冇人覺得係我畫，我屋企人都話都唔覺得係我做， 跟住係女仔啲嘅我都 係啊，跟住我就做，我啲 friend 全部都話。你整我識你咁多年都唔知你整啲嘢， 原來係少女心嚟。 係啦係啦，跟住我就覺得咁係好定唔好咧？究竟咁，但係就試咗先咯。咁我覺得可以喺唔同方面試下。咁 so far 嗰只科學怪人出到嚟又口碑幾好，咁就其實最大動力啦，即係做咗玩具咁多年啦，最大動力擺展見到啲人嘅反應。 係， 即係你見到佢哋會係，譬如街霸。佢哋可能見到就咁撳個掣，一著燈有聲，佢哋係笑，即係望住就會笑，嗰種好得意喎。即係由你見到佢哋係有翻以前個感覺喺度， 同埋有反應啊。 係啊， 即係你睇嗰件玩具，如果你都唔會第一時間有一個反應，即係哪怕開心好唔開心好，哇咁㗎，即 係 呢個反應都冇嘅話，好大件事㗎嘛。 即係你唔開心嘅話，我起碼我知道我衰咩。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你有，即係仲要大部分接觸嘅反應 ，so far 都係。唔差嘅，咁所以我哋就更加有呢个动力去做下一样 嘢。咁啊，今集咧就同阿欢啦就倾咗，即系点样起步啦，就少少咁样回顾咗呢五年啦。咁啊，提及嘅好多都系一啲有版权嘅角色。咁啊，嚟紧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同阿欢倾倾偈啦。因为咧，佢咧除咗做版权之外啦，今年亦都试，都唔系今年啦，呢几年咧试咗开始自创一啲角色啦，一个系列出嚟。咁啊，呢一个咧都几有中华文化嘅特色嘅。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阿欢倾倾偈。 好 ，thank you。Round One, fight!